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遍，娱乐72遍，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遍， 好了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咱们再分享一下以前的这个寒假吧。虽然现在工作了，也没寒假了。哎呀，休个年假都觉得不容易。 有什么不容易的？一请就出来了。 就是啊。 哎呀，你现在休年假，你上着班呢，你的工作怎么办呢？你休了，你也把工作安排好了吧？ 嗯。那是肯定的呀， 那过去寒假顶多点作业，那没有别的事儿了。 而且放寒假还有最重要的事儿啊，怎么接收压岁钱 啊？对对对，过年呢。 对，在年里呢， 多好呀，好吃好喝的，什么都不用想， 做新衣裳，然后买鞭炮， 就唯一的一点烦恼就是做个寒假的作业，是不是？那小时候那作业也不难， 寒假作业就不是事儿， 就是 从来就不写 正经那个，有那个大本那个作业都有答案。 对， 但是作文呢？作文怎么办呀？ 作文 还不好办吧？ 就是 坐这一会儿就文就出来了。 作文嘛， 我坐哪一会儿都有文。 作文那时候有小学生优秀范文，老叶整了一个20000字的，好抄吧。 对，然后拼成一篇文章， 就是一40万字的长篇小说。 一天，对，一天干了500件好事。 然后净抄什么这些著名的什么臧克家的、 鲁迅的、 史铁生的。 对，后来老师一看，哎呀，我说老叶呀。那 我等会儿啊，等会儿啊，我多大呀？老师就叫老爷， 叫小老爷啊。 哎，小老爷，我跟你说， 小老 鲁迅那年代的事儿，你真没赶上。我是谁？你告诉我。 孩子，你要是抄的话，捡老师不知道的，老师也不怪你。 对， 老师当众还念了小老爷的这个范文啊，例文吧，应该这么说。 嗯， 我的地盘。 我一听了就知道是谁写的。 不是，我就想说，这地毯怎么就归他了？ 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 这就是老爷2年级下半学期写的。 我这能力真不小。 在地毯里，我自爱我的野草，我憎恨这以野草做装饰的地面，但我爱枣树。我家左边是一棵枣树，右边也是一棵枣树。当时咱们的寒假大概也就一个月多一点吧。 寒假一般是28天， 寒假短。 对，暑假是40天，寒假28天，这是有数的。 对， 因为有春节，所以寒假就老感觉没怎么过，一下子就好像 哎，暑假也不够过的。 对， 一玩就不显了。 那给你多长时间？你乐意呢？ 给我2年。 都给多少？ 给2年。 二年。 20年。 那差点意思。 20年我也会觉得烦的啊，太长了。 那就是退休。 20年你在家里，你妈得多嫌弃你啊，王大磊，人家都上学呢。人家都学文化的，王大磊、啊。 王大磊歇20年寒假， 我学手艺。 对， 我怎么就歇寒假暑假呢？ 你天天在家里胡指着不行啊！ 我这个智力一直没发展是吧？ 别说20年了，你就说多放2天。 嗯，我 你看你妈闲不闲你？ 我不闲。 大磊啊，什么时候开学呀、啊？ 这个推迟了。 老师怎么说的呀？ 老师就说那个听信儿多的学校没学上你再来。 没谱，等会儿学校没学上你再学。 你在学校干嘛了？ 看怎么 着，人家孩子都上学了，你怎么回事啊？ 没事，他们学的我都学过了。 你这天天在被窝里一宿一天的叫也叫不醒，你干嘛呢？ 我研发呢。科学成果。 男人叶鹏怎么上学去了？ 叶鹏没学好，又再学一遍。 小柱呢？ 小柱蹲班了。 你爸这两天就念叨呢。 念叨什么呀？ 怎么老没叫他去学校啊？ 我爸去学校还有瘾是吧？ 怎么这么久了？这不正常啊？ 不合乎常理。 对呀、啊、 嗯， 怎么回事？老师到底怎么放弃你了？ 怎么会放弃我？我一直表现都很好。 妈得就跟学校说说，这孩子不能天天呕在家里， 怕我湿了。 很糟了。 怎么叫呕在家里？ 不是，你天天你妈给你回来做饭，你怎么还不上学呀、啊？ 我 妈在这儿呢， 闲给我做饭。 哎呦，大磊啊，你妈呀，真够懒的。 一回家就看你坐在沙发一大块儿，你说妈一看你坐在电脑前、写字台前， 在那补睡衣， 坐在写字台前面补睡衣，这什么形象啊？这是？ 哎，真的是不是到了上学的时候，你们要不上，亲妈都得嫌弃啊？ 干嘛亲妈呀？干妈都嫌弃。上学的时候没有不上的，那时候指定开学， 必须得上， 义务教育，哪个 蹲班不上， 哎，也得开学。 对， 哎，可是你们知道吗？在河南，因为现在啊，这个学校放寒假呢，也跟各自学校的安排有关。像河南的这个学校，他们因为学生公寓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 嗯，该走读了， 可能是吧？一楼改三楼， 三楼呢？ 三楼拆了，就是楼房改平房了。 老爷， 拉皮儿了。 老爷，你没听明白是吧？一楼改三楼， 是三楼改一楼，不是往下，那 不是往下改，是往上拔、哦。一楼改了三楼了， 哦，平房改楼房了， 往上续， 明白吧？ 我这脑子呀，还真是不能 装逼， 是挖地下室了，挖菜窖，挖两层。 那学校一月六号放假，3月26号报到，也就是说寒假的假期长达80天。连同学们都觉得这假期有点太长了。 哎，那80天 越不适应， 可以环游地球了。 可是啊，好同学呢心里觉得，哟，别人都上课了，我怎么还放假呢？ 在家自己个儿不会学呀。而且我觉得这种特殊情况也应该不耽误学习， 学校人家肯定是按照 教学进度有安排， 对，肯定是能安排得开。比如说暑假就不放了。 嗯，好，搁一块儿。 小柱去那学校打听去了， 闲的难受。 我应该是他打听，你想他都蹲了3回了，要、哦、是得转转学了。 你们这学校怎么这样啊？跟我们学校以前不一样啊。老师说，也不用高兴得太早啊。对于他们， 他还没来的，有什么可高兴太早的？ 对于我们学校的同学呢，老师劝一句，不用高兴得太早。咱们学校啊，虽然说寒假时间长了，开学晚，但意味着什么呢？暑假开始呢也晚。暑假的时间可能短，因为一年算下来假期总时间呢应该是算下来差不多，不能耽误同学的学习。行，这位同学你是打北京来的是吧？ 马上回去吧，坐车倒是就会打点闲事儿，打电话不成吗？ 来趟河南也不容易，吃点烩面再走吧。 去哪儿？郑州。 学校附近呢有一些宾馆。 这老师跟这有提成是怎么着？同学你住宾馆吧， 一天往返有点累。 同学打车走了呀。 小瑞说了，哎，工作之后才觉得他们呀真挺幸福的，你给20天我也乐意啊，你别说多给80天呢。 结果在那小旅馆住了20天。这份工作也把他辞了， 跑那儿过寒假， 在那吃了20天烩面， 回来脑袋跟面条似的。 又听说一件事儿，说这个香港中文大学呢寒假呀才18天。 和小猪赶紧打票上那儿去，就在小旅馆住了18天，在油麻地， 这么大瘾头啊。 小猪也问呢，寒假才18天呢、哎、意味着暑假可以多放早放啊。人家老师说了，谋啊， 这是一个北京味儿的香港人。 你说这个香港人的啊发言还真标准， 谋啊。 然后为了考察各地的学校放假时间，小柱要打票上成都， 成都完了奔西藏。 对，现在明白了，香港中文大学呀人家寒假分2段。然后香港这老师说了，既然那已经来到这里了，那就干脆吃一点叉烧包啦，然后在这里我们有宾馆。 哪儿的老师都带开宾馆。最后小柱确实发现自己有点烧包， 遍访天下大学就为了问寒假放多少天。 因为他没寒假了呀。 我就关心他有没有钱继续去 上班啊，攒了5年全花在这趟了。你别说80天还真环游了整个地球，也值了。 现在跟加州大学那儿，加州牛牛牛， 加州 是加州

是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困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帮耳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这声家里 人 大街家属院，小陈的家。 小倩， 哦， 你不要离开我， 放开我！ 我真的很喜欢你，我真的好喜欢，好喜欢你！ 我想演呢。 哦， 怎么咬上了？ 啊！ 你这是要壁咚我呢？ 壁咚！ 我这是太爱你了。 你说这情节多好，我怎么就没赶上？ 很多大龄的男青年都表示说找女朋友特别的难，为什么呢？主要啊，他们没有理解男女相处啊有一定相处之道。您比如说，但凡这女孩心里有点喜欢你，那么你呢就应该拿出勇敢的行动。像下面我们给的这组画面，你看这是壁咚，你可以壁咚一下，如果她的反应是羞红了脸低下头，那么接下来你就可以吻她了。好，那今天的焦点议论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 焦点舆论，这是个教导人干什么的节目？不过他说这话倒是在理。哎，你说我喜欢丽丽这么长时间了，也不好意思说，我人也腼腆。哎呀， 秀发更出众，你的爱人更喜欢。 秀发怎么也嘬两下？ 真好吃，这牛肉面我也觉得很好吃呢，两碗一块泡才更好吃呢。原来你是我的牛肉面啊。 不是，两碗一块泡味儿就变了吗？怎么会两碗一块泡更好吃？明白了，这就是上天给我的暗示。行动， 快到碗里来。 我记得这广告原来没有做这下。 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亲个嘴儿啊，摸摸手啊，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哎呦，这广告 好的有蛋糕就是好吃 啊。哎呦，现在这个广告都这么露骨啊。哎呦，这好的有蛋糕，明白了，我不看了，再看我就受不了了。我现在要出门了，我找丽丽。丽丽， 啊， 下班了吗？ 没有。 嗯，什么时候下班啊？ 哎，老公，这个怎么弄啊？这个 啊，这我哎不简单，我告诉你怎么弄，这么着来啊。 不是，哎，我丽丽， 哎， 几点下班啊？ 我得差不多六点半吧。 哎呦，今儿怎么那么长时间啊？不是五点半下班吗？ 这不是王工在吗？难得请教一下吗？拧的这个我都弄不下来。 来来来，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我跟你，哎， 好， 你 弄反了。 啊，是，你能弄这手？这 不是丽丽， 哎， 我教你，这我熟啊。 王工这方面比较专长。 嗨，我天天弄这个，这是不是我天天干的熟悉？ 你弄一下。 我弄一下，你看，你看，走走。 哎呦，哥怎么流血了？ 不是，这面我弄反了，我一紧张啊，好了吧？ 好，小侄子跳。 哎呦，你先擦擦血，擦擦血。 哎呦哎呦，堵着点，堵着点，堵着点。 行， 哎，哥们真是怎么的，一点都不疼是怎么的，还乐？ 哎呀，我这人家疼痛神经比较不敏感啊。 哦，行行行，没事没事，没事。 行，能走了吧？ 你要干嘛送我呀？ 走，咱一块请你吃饭。 哦， 咱这同事下了班没事请你吃饭不行，今儿家没人。 哦，那你等一下，

加班去。明白了。当时就改了，写的是夜深了，妈妈仍然在赌博，爸爸还在网恋。小花跟男朋友分手了，男的跟她说咱分手吧，不合适。小花说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男的说不可能，不合适。小花一听，哼，你一定会求我回来的。说着话嘣一甩门走了。没出半小时电话响了，就听对方说小花，小花你快回来回来。小花一听高兴了，怎么样，求我了吧？啊，你走人的时候在门上加把锁，你什么意思？家宝去吃麻辣烫，看见这个老板的小孩特别可爱，哎呦，哎，觉得呀，这个和自己很投缘，就在那儿陪他玩玩啊，特别高兴。老板看着呢，一边看一边摇头。就在这时候，女朋友打电话，家宝，你快回来，快回来！和家宝一听，抹头就跑啊。就在这个时候，老板拿着刀就追出来，站住！家宝，停，不能这样，就算我忘了付钱了，就6块钱的事，你也不至于跟我动刀啊。老板一听啊，跟你动刀，我还要报警呢，钱可以不要，把我儿子给我放下。 最近呢，王大磊做了白酒销售了，有一天他追了好久的女神突然跟他见面了，对他说 啊，大磊啊，我有男朋友了，快结婚了，你就别纠缠我了。 这时候王大磊低下头很痛苦的样子，突然他两眼放光，激动地说，那么你结婚时候一定要用我的酒啊。 有一天啊，这个小花下了小夜班准备打车回家，这个在路边上啊左等右等啊，这个就没有出租车来，一挥手呢叫了一辆黑车，一瞧这是黑车更不敢坐了，奈何这天气实在太冷了，周边又没什么人，小花就东瞅瞅西望了，看了看还是没有这个正规的出租车来。这时候司机啊实在等不了了，落下窗户说呀，哎，我说上车吧姑娘啊，刚才我安全送到家好几个了，都比你漂亮多了。 严家宝啊逃课在寝室里睡觉，就叮嘱室友老师来了点名帮我答个到啊。后来呢就收到室友的短信，老师点你上黑板做题，我冒着生命的危险替你上去的。严家宝很感动，哥们儿，够哥们儿啊，晚上请你吃饭，吃饭有什么用，老师看你错了接着又点我上去，我就没敢吱声，结果给我记了个旷课。 王大磊啊其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在高中和大学的时候一直是以物理见长出众啊，可以说是物理系的高材生了。有一回啊他陪着这个女朋友买菜，女朋友就问这个菜贩子， 哎呀你这个大白菜上怎么有洞啊？ 这时候菜贩子就说了，哎，这是虫洞。王大磊眉头一皱，突然伸出食指插进洞中，然后对小贩说， 你骗人，我的手指啊依旧存在，没有进入另一个时空。 这个小贩啊突然冷声一笑，哼哼哼，在虫洞猝死空取率达到正无穷的时候，手指在穿过虫洞的一瞬间获得了巨大的能量并超过了光速啊，根据相对论你当然无法观测到手指穿过虫洞，这不是很简单的常识吗？ 哎，这怎么那么好笑啊？ 哎呦，欢迎这老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隔壁胡同。爸 啊， 爸， 干嘛呀，闺女？ 我今天想逛商场。 逛去，去逛去，逛去，逛去，逛去，逛去。 你爸是个票友。 可是我一摸兜，您猜怎么着？ 我猜小试牌一分，没有，对吧？ 对，没钱，爸爸。 哎，没钱就爸爸了。我知道你叫爸爸就是没钱。 哎、爸爸，你最疼我喽，爸爸。 哎，好，行行行行行，一生1000块钱，估计是。拿着卡吧。 谢谢， 还客气什么呀？ 爸爸，我快过生日了， 去逛去，逛去，逛去，逛去，逛去，逛去，逛去，好好买，好好买。 我不想听戏， 我也没打算给你请堂会。 我想给自己买个这么大的一个 什么呀？ 钻石的， 钻石的， 哎， 什么呀？么 项链啊， 这么大的， 嗯。 哎呦，把你爸爸卖了也买不起。 不是这么大，是这么大。 你那一比跟金牌似的。 哎呦，爸爸耶！ 哎呦喂， 过生日了，你想 是是， 我这二字头最后一天喽。 二字头， 29了。 我听着一个火车呢。买买买买买，别买真钻的，真钻你爸爸真盯不住。 那爸爸呀，晚上回去的那个我爱吃的您可别忘了。 忘不了，呵，你爱吃那点肉我都预备好了。 那好嘞， 剁蛋糕啊。 真的？ 那当然了。 是买的那天鹅那牌的吧？ 大天鹅牌的，没错。 让你写了话了吗？ 写了。 你写什么呢？ 二字头最后一天，祝我的闺女生日快乐，永远漂亮，永远幸福。你看这么多字行了吧？ 什么祝呢？这就是她一直这么漂亮，一直这么幸福。 哦，我让她改一改。 涂了啊。 哎，涂了涂了。 出去喽。对了，今天该见我那个心爱的男生了。那个该死的男人老出差。英飞，你看你这段时间一直都挺忙的，你都忙什么呢？ 嗨，没事儿，就是忙眼前那点事儿呗。 老是没见着你，心里怪惦记的，身体还好吧？ 你告诉人念信呐。 人家不就是因为惦念你这么长时间，怕你、 对不起，你刚才说话的时候口水飞到这下巴上，得擦一下。 咱们认识这么久了，你觉得咱们俩开展一段长期的固定的 业务合作 亲密的关系你看可好？ 这个你跟我说这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我不跟你说了吗？现在还是以事业为重，而且我现在又条件也不成熟，是不是？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没有，你很成熟了，只有你能够吸引我的目光，牵动我的心灵。 不是，我跟你说， 勾引我的灵魂。 现在啊，这个 我真的很爱你。 那也不成。你 有什么不成呢？我性格也很好的，我家世也不错，咱们在一起会幸福的。 不，你看看那个那么多漂亮的女孩，我为什么不选？为什么非得选你啊？ 因为我更漂亮呀。我爱你啊，有这颗心还不够吗？ 啊，对不起， 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 对不起对不起， 你就啊，我又是耍小性，你说嘛。 这些都不是最关键的。 那你说什么关键？你说我有决心，我觉得我一辈子就是你了。 你还 甭管多少人追我， 你的生活习惯他好改，关键是您这模样是怎么谁受得了啊？ 你嫌我丑是吗？谁啊？ 啊，行，那我马上走，马上。同学等着我呢，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哎， 再见再见再见。 哎，你那个同学真讨厌，马上人家就答应了。 怎么了，闺女？这不是都夜里买了吗？ 我没买。 哎呦，没买着合适的，没关系，改天再去啊。今儿咱过生日，高高兴兴的啊。 爸，我痛苦。 哎呦，别痛苦，有爸爸在，还有什么可痛苦的呀？ 不是，爸爸，我今天向我心爱的男生表白了，拒绝我了。 什么？那我告诉你，那是你那臭小子没福气，瞧不上我姑娘。嘿， 再说我丑， 那是他的眼睛。该看病了，知道吗？我姑娘长得这是、挺漂亮的。 干嘛呀、你？ 不是，我正好这堵这嗓子这两天。 我还不是像您，要像我二姨就好了。 那就不是我闺女了。你就说我们家长得不好呗。 那人家不喜欢我，我应该怎么办？ 你也不喜欢他，你再换一更好的。 我爱他。 身强力壮能劳动是吧？姑娘，咱这没关系，咱这么好家庭，是不是？咱再找一个更好啊！ 哎， 回头， 爸 啊， 有个事儿，我一直也想跟你商量商量呢。 什么事儿？你说。 就是，因为我知道英飞他喜欢什么样的那种长相。 英飞是什么？ 就我喜欢那个男孩，他叫英飞。 哎呦。 因为他们家喜欢一个成语，草长莺飞。 那、他这还得叫草长的呀？ 那个，我想那个动个念头。 我跟你说，姑娘，这个念头可不能瞎动啊，差不多就得了啊。 他现在就喜欢那种网红。 网红？这人是干嘛的？ 不是网络红人吗？我也想整一个网络红人那种东西吧，它容易整。 那种东西往哪儿抹呀？网络红人？ 我说 什么产品？这是 那个款，它好整，有标准模式。 还有标准模式呢？ 就是脸是尖的，眼睛大大的，鼻子高高的撑起来，俩鼻孔往那一 磕。谁不是大？是啊， 鼻孔俩。 我仨鼻子眼就麻烦了。 红着呢，您看，这是那谁的女友网红？ 哎呦， 您看。有一什么那网红？ 哎呦， 您看 这句倒是长得不错啊。 您像我这种饼脸吧，可能还得下刀子。 哦，还得改成馍馍。 爸，您就在这打岔了。 不是我不 是，这是一件好玩的事吗？ 不是啊，我也没听懂啊，关键是。 您说相声呢？谁跟您搭呀？ 那也就是你妈了。 出钱吧。 我听听就掏钱的。姑娘哎，这可是一辈子大事，咱可不能瞎来呀、啊！爸爸给你那张卡之后，你猜怎么着？ 您也 没钱了。 主管 啊， 这钱就搁您这儿了。 行， 我估计啊，一时半会儿动不了， 就把它存上， 就存上就行了。 行， 行吧。 这是多少钱？ 这个整五十， 五十万， 整五十。 行， 这个头说了，说这个钱就先搁着，临时拿它救急， 我明白， 一般用不上。 备用金， 哎， 备用金， 对，就这么个意思。 好， 行吧， 哎、 您签完字，这就算齐了。 好， 最放心的就是您。 得嘞，这么些年没出过错误、 嗯、啊。 哎呀，暂时用不上，五十万。 爸爸，没有这个我就活不下去。 得嘞，拿它先救我闺女的命得了。先转过来，哎，回头有空我再转回去。得嘞，姑娘。 爸爸。 哎呦，别这么激动啊！哎，这张卡拿好了啊。 这里面是？ 这里面是35万、哦、啊。 爸爸。 怎么了？哎。 我爱你呀、 啊。哎呀，行了，好好的。 我怎么摊上这么个爸爸？ 这句不像是夸我。 我说我怎么摊上这么个好爸爸呢？ 你跟英飞好好学学说拜年话吧啊！ 大家都明白您最终的选择。啊，不是主管， 嗯， 头说的啊，那五十明天就要到位。什么事儿呢？临时有这么一个救急的项目， 啊、 拿这钱一垫过去，咱们后边的业务就开展了。 这是谁说的？ 总经理说的。 总经理说的 啊， 也得过两天。 啊，我哪敢啊！ 我求你了，让他过两天吧。 他不是怎么了？ 过两天打扎刀就完了。 啊，哥们走一趟吧。 不是，哎，我跟您走。 老狼啊、哎，我实在没想到啊。 是啊，我也没想到，这还不是英飞给闹的。 那干的事儿都是你的。 哎呦，幸亏没遇见曹长。 刚刚我们说这个事儿，这是一件实事。男子周某溺爱女儿，为了帮女儿追求男生，挪用了公款，帮她出国整容。那周某呢，当然是因为涉嫌非法挪用资金而被警方查获。 这周某啊，一听说出国整容费用特别昂贵，起初啊没答应。谁知道他这闺女以死相挟，那怎么办呀？也得保命要紧呀，就动了邪念了，把这35万呀、啊、就据为己有了。 也是因为这周某啊，晚年才生这爱女，十分宠爱，对其百依百顺，所以才会犯下这样的糊涂事。 爸爸，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我回不去了。 王大磊啊，考了大学了，进宿舍呢住着是非常高兴啊。头一宿之后，第二天起来问各位同学们，哎，各位，我说实话啊，我昨天晚上睡觉打呼噜了吗？其中一位啊，淡淡的说了一句，哎呦，你打没打呼噜我是真不知道，我就知道啊，宿舍楼走道里边那个声控灯啊亮了一晚上。上小学的时候，王大磊啊第一次接受全校三好学生的奖状，班主任说了，大磊同学，你这个时候拿奖状一定要恭敬，一定要有礼貌，